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最近啊名声非常之大，但是呢它其实离出版首次出版年代啊已经过了有好些年了。这就是三体一，作者呢是刘慈欣。不知道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大家仰望夜空会看到什么样的星星，会作何感想。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三体的爱好者啊，粉丝啊，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三体啊，获这个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得的雨果奖的奖项啊，也是中国科幻在世界上啊的一个比较大的成绩。那么因为这个奖项让新闻媒体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三体。那实际上呢，《三体》这部小说，要说第一部的话呢，它在很早前啊就已经在一本杂志上连载了。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本书呢？要在节目里介绍呢？我想，就像很多知名的电影一样啊，不管它什么时候被炒起来，再度被炒起来，总有人没看过，总有人没听过。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再来说说，我们只说其中的第一本引起大家的兴趣，更多精彩还在第二和第三。 对，而且我觉得像《三体》这本书不仅仅是值得向那些还不知道还没有读过的人去介绍，那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也会有很多人已经是《三体》的读者，那也有一种隔着电波跟很多的知音一起来交流的那种感觉。 好，首先我们来说说《三体》啊，你看完三体了，你觉得这个三体这两个字是代表什么呀？ 三体在这本书里的意思其实是指三颗恒星。 嗯， 因为作者假设了一个遥远的星系，那个星系呢它各方面跟太阳系很像，那个星系有12颗行星，但是它有3颗恒星。那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呢，这三颗恒星根据物理学的一些原理，它会造成三颗恒星之间的行星不像地球围绕着太阳有一个固定的轨道来旋转。 嗯， 那我们的时间，我们所获得的阳光都是固定的，所以有适宜的气候，有生命的发展。但是在三体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就是你可能一会儿被这个太阳吸过去，行星一会儿被那个太阳吸过去，导致12颗行星最后只剩下了一颗。这一颗虽然繁衍出了文明，但是每隔那么几年或者几百年，短的话甚至只有几天，它就会被太阳把上面的文明全都覆灭掉。对，所以这本小说叫做三体，因为就是三个太阳的意思。 嗯，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但是在那个星球上啊，它不是感冒这么简单啊，它是一个文明灭绝和一个文明重新复苏啊，或者说呢苏醒啊，这么一个交替的过程。 对， 这本书呢说的就是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事儿啊。第一部啊 有几个关键的人物，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第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叶文洁啊，是一位女科学家， 对，天体物理学家。 嗯， 然后《三体》这套书挺有意思，虽然大刘啊，就是刘慈欣，他是一个男作者， 嗯， 但是呢，感觉他肯，首先他自己肯定在心理上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一个这样一个作家，他很多的小说里面是以女性作为主角出现的，在很硬，就是所谓的硬科幻，《三体》的主角叶文洁就是这样一个女性。 好，这是不能不说的一个人物哈。还有一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罗基啊。 那是《三体二》里面的人物。 《三体一》还没出现 啊， 对 啊，但是呢，和《三体一》啊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三体》世界对地球构成了威胁。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三体一》到底说什么啊？我们想象当中的地球外面的生物啊，或者说呢智慧啊，或者是说文明啊，对于地球有没有威胁，这个事儿是一个问号啊。但是在书里面，在书的第一本里面，这个问号还没有解开。不过呢，有人先知先觉，知道了地外有生物，地外有文明，而且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个人就是叶文洁。 是的， 嗯， 我们刚才说到三体的意思是三颗太阳，然后他这本书的主角， 嗯， 当然他的故事的女主角是叶文洁，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主角，其实他是三体世界。 嗯， 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你看三体一，三体世界是从头到尾没有真实出现过的， 嗯， 它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人类的口口相传中，那三体这个世界就是叶文洁发现的。 对，他怎么就发现了有三体这么一个世界呢？ 嗯，就是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如果你真的要按照顺序啊，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它的启动的时间点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 嗯，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风暴是席卷大地，正好是文革比较高潮的时候。那叶文洁的父亲呢，就这个小说的女主角，她的爸爸是大学里的物理教授，那也是属于骨头比较硬的物理教授，就是那个时候学者都受冲击嘛。但是呢，叶文洁的父亲就是坚决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学术权威，而且认为自己所说的物理学的基本知识是真理，而不是所谓的歪门邪道。因为这个，这位叶教授在武斗中间就不幸去世了。那当时叶文洁还是一个大二的天体物理学的学生，他目睹了父亲的去世，然后也目睹了母亲在批斗上和其他人一起揭露自己的父亲，然后他对人性就有一个幻灭的感觉。后来叶文洁就下乡，就是当知青，可能他还没有资格当知青，算是黑五类的子女，然后就去到大兴安岭伐木。然后他在那里无意中就加入了一个红岸基地的怎么说呢，红岸基地其实是当时 一个军事基地， 对对对，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应该是没有的， 这整部小说都是虚拟的，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那个红岸基地呢，就相当于你进去了，接触了他的核心知识，你就出不来了，因为算是国家的军事机密嘛。 嗯， 然后叶文洁当时有一种避世的想法，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性，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嗯， 他愿意在红岸基地这里度此一生，虽然他当时还非常年轻。 嗯， 然后他在红岸基地里面，那个基地其实就是寻找外星文明的，就只能说当时领袖有一种比较浪漫主义但是也比较超前的想法，他要寻找外星文明。然后叶文洁在这个中间他发挥了一个非常主要作用，然后他真的发现了外星文明，并且跟外星文明联系上了。 嗯，联系上了啊。 对， 他怎么联系上的呢？ 怎么说呢，当时红岸基地以当时的那种设备啊，当时的技术，你就是虽然你一直在向广阔无边的宇宙去广播我们是地球人，我们有了高度的文明，我们希望跟你们建立联系，然后共同繁荣什么的，但其实就有点像蚂蚁在火车站大厅里面喊话。 嗯，宇宙啊太大了，大到呢就是整个银河系啊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 对， 那银河系对于太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海洋和一滴水。 对 啊， 所以地球上发出的这一点频率根本就没有 没有希望被外星人接收到。 嗯， 那叶文洁做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根据一次对于那个 太阳的观测， 对，对太阳的观测，他突然发现太阳把来自木星的一次小小的震动的辐射无限的放大了。 嗯啊，太阳啊就相当于一个扩大器啊， 对， 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啊，当然这牵涉到很多专业的这个名词，物理名词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细说了啊，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放大，就像什么呢，就像喇叭一样啊，它呢能够把小音量变成大音量，然后让更多的人听见。哎，他发现太阳是一个天然的放大器啊，那么人类发出的声音啊，信号如果经太阳放大一下的话，是不是被我们的这个地外文明接收到的几率更大了呢？虽然这个几率从理论上也没有大到太多啊，但是终归是大了。他就 把发射器掉了个头，对着西沉的太阳发射出了人类向宇宙发出的呼喊。 嗯，这就是作者刘慈欣先生哈，特别宏大的这种科幻设想啊，把太阳当成了他笔下的一个小小的道具啊。 对，比这更宏大的科幻设想在《三体》里面比比皆是。 嗯，就是你看这本书吧，你会觉得哎，真有想象力啊，真敢想啊。但是呢，再往下看呢，它会一个一个的颠覆，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宇宙本身一样。你在地球上你觉得地球挺大啊，你到这个太阳上面你会觉得啊，那太阳很大，你再到别的星系上一看啊，你觉得这个银河系很大啊，是这样。所以呢，它后面的这种伏笔啊也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么它发出去的这个信号有回音了吗？ 刘慈欣呢，他本人应该是就是学科学的啊，好像是个工程师， 是一个电站的工程师， 对， 软件工程师。 他本身是就是怎么说呢，跟我们比起来也算是个半个科学家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很真实。 嗯， 那么叶文洁确实收到了外星人的回音。 嗯， 那要是照我们的科幻电影这种商业大片来拍，当时可能就对吧，他就已经收到了奇怪的声音。但是叶文洁是过了4年之后， 嗯， 他才在一次监听中监听到了来自外星的回音。 嗯， 那个回音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个回音叫做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为什么我们向地外文明发出信号啊，传递友好的讯息，收到的回复却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潜台词，他想说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这又是谁发过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还是一个文明？但是有的时候，对话还不如沉默，还不如不对话。你看这小说《三体》啊，叶文洁老师好不容易发出了信号，好不容易还在4年之后收到对方的回复，结果竟然是不要回答，别理我。为什么呢？看完书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但是你赞同作者的这样的设想吗？当然如果你要是不赞同的话呢，后面就没有二和三了哈。来，请我们今天嘉宾舒瑞跟大伙说说啊，谁跟他的回复为什么不要联系 啊？为什么来自三体的文明回复给叶文洁的话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这是因为像我们所说，三体这个世界有三个太阳，然后他们的行星是命途多舛，不断的一次又一次遭受到覆灭之灾。那但是三体人呢，他们也进化的特别非常特别，每次遭受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脱水，就是把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全部排干，然后变成薄薄的一片儿，然后呢储存在人的仓库里。嗯，我们可以想象挂腊肉的仓库啊，反正就一层一层叠在那儿，然后等到温暖的时候呢再泡到水里又变成活人。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行星上摸索出三颗太阳的规律活下去。但是最后当他们的科技发展到非常高度，就高度文明的时候，发现不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 嗯， 如果说地球人的这条信息被他们定位了地球在哪里，那么地球就将是他们的殖民目标。 那三体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友好的、文明的、和平的种族，他们来，人类就会被淘汰。但是所幸的是，每一个文明里面都会有和平主义者， 都会有不同意见者。 对，那么叶文洁发出的这个信息就非常幸运的，那个监听者他是一个宇宙和平主义者。 嗯， 他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因为茫茫宇宙里面你监听这些信息，他所感受到的孤独跟叶文洁是一样的。那他收到之后，我们知道啊，就是发出去的这个信息里面把人类描述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种族，那地球是非常美丽的星球。这个和平主义者想到三体人的梦想，在遥远的银河的那一边已经有星球的人是这样生活了，他为人类感到高兴。同时他发出这种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这种信息再次被三体捕捉到，而不是我接受到的话，那三体就会定位你们的这颗星球，你们的星球就将属于三体，人类就会被消灭。 嗯 啊， 你看啊，我们遥想太空那一端的星星啊，或者说那一端可能存在的文明，会带着很多很多种想法。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有着这样的生活秩序吗？他们的科技发展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的世界法则、自然法则跟我们这是一样吗？这些在书里好像没有太多明确。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它的和别的文明的共性，可能有其他的不一致啊，但是我要生存这个事儿啊，可能是所有文明一致的想法。那怎么生存？那就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了，有和平共处、共存，还有呢，你死我活。是吧？还有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这个一般都不是文明它最初的设想，但有可能就是事情失控，最后就只能同归于尽。 在《三体三》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威慑哈。 对。 好，那么作者呢得出的答案呢，就是说我们不行了，那你们正好是我们的下一个栖息地。所以呢，就给地球带来一个巨大的威胁，是吧？就是三体拥有高度的文明，那种文明可以让人瞬间脱水，变成纸片，然后呢存储起来，那么在环境适宜的时候呢，再给它恢复起来啊，又接着生产生活，大概是这么理解。当环境恶劣的时候呢，又给它变成纸片啊，他们就是这么生存的。这种高度的文明啊，那么肯定是地球人达不到的。那么一旦开战，星际之战啊，星球大战，那么地球人肯定也是甘拜下风啊。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知道这样秘密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叶文洁，他一下子成为掌握人类生存的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个举动，他的一个按钮，可能会改变地球的走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呀？ 我很难想象我是叶文洁。叶文洁在这里面代表着一种，他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理想化的人，就是非常的聪明， 嗯， 非常的坚强， 嗯， 对于宇宙、对于人自身， 嗯， 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不幸，因为他的聪慧，他过早的看到了人类的内心最深的黑暗，当然也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然后他被多次背叛过，被他的母亲，被他的爱人，然后也被拿过来就是对他做思想教育的所谓的政治工作者。因为这样让叶文洁对于人类就是有了一种绝望之心，他觉得人类不会变好了， 嗯， 除非有一种强大的外力介入来帮助人类变得更好。 嗯， 另外就是还因为他在大兴安岭最开始是下乡知青插队这样子，大兴安岭那边就是砍树嘛， 嗯， 就看到那种成片的树林变成荒芜之地， 嗯， 他觉得大地 生态遭到破坏， 对，他觉得大地都在悲鸣， 嗯， 那其实我铺陈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叶文洁最后 的 选择， 人来拯救地球人， 对 啊，你看就是他对于地球啊，这个上面的生物啊， 高级生物人类啊失望了，因为他的经历，因为他的经历，他不相信人类能够拯救地球，或者说呢让 人类能够拯救自己 啊， 觉得人类会毁灭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对啊，我们也经常看到说呢，不要让最后一滴干净的水是你的眼泪啊，这样的话吧啊，总之就是说人类在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也在破坏着自己生存的环境，最后呢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贪婪了啊，这他个人的一些很悲观的想法。 对， 当然这个和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嗯、 可能每一个人呢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就会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那么各位朋友，包括看过三体的朋友，我们先抛开叶文洁的这个想法啊，也抛开作者后面的这些想象，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呢？结合你的成长经历，你会再次启动和地外文明联系的按钮吗？还是说换个方向再寻找一下？ 有没有和平友好的种族是吗？ 对，我想这个可以啊，开创很多这个作者哈，我说呢，科幻爱好者啊，自己创作的思路。但是叶文洁他选择的是 按下 继续、嗯、 对， 继续联系。 对，然后呢地球成功的被三体文明定位了、 嗯、 但是呢虽然三体文明跟地球来说我们已经算是近邻了，就是它是半人马座，它在半人马座，那半人马座距离银河距离也是银河系， 就在银河系， 对，它距离我们的太阳系 很近 很近，只有4.3光年， 嗯， 这在宇宙里面就是串个门的距离了。而且三体文明当时已经发展到就是他们的宇宙飞船的飞速度可以达到1/10的光速， 嗯， 所以他们已经有能力移民到地球上来了，只不过到这儿大概要花几百年时间。 嗯，对， 所以呢叶文洁，反正叶文洁摁下那个按钮，我们知道这个关键就 OK 了、嗯、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后来就文革结束了，然后叶文洁又被返聘回了大学做、 嗯、 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啊，那个基地也被废弃了、啊、 对，渐渐的被废弃了、 嗯、 就逐渐的就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 是的，一直都是最高机密。 嗯， 然后呢他回到了大学里面，本来好像就应该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了， 嗯， 可是有一天呢叶文洁碰到了一个环保主义者， 嗯， 那是一个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叫欧文斯、 嗯、 那这位欧文斯呢 是个外国人， 对，他在当地村民的口里被称为白求恩、 嗯、 为什么呢？一个外国人不求回报、 嗯、 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做环保，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嗯、 对吧， 对， 我们都知道白求恩那是什么样的精神，那这个人比白求恩可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嗯、在一个农村种树， 种树、 嗯、 种树是为了拯救一种濒临灭绝只有中国华北才有的燕子， 嗯， 他还不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救一个小生物、 嗯、 一个小物种。那叶文洁在这里，然后看到他在这里默默的种树，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欧文斯就说他种树不是为了人类，是为了拯救燕子。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香露。 星星还没有亮，白色的烟雨变成了墙，阳光在七月的天空闪耀的发烫，我把门关上，那段回忆却一直在回响，漫长